上东南西北的北。上世纪80年代开始，香港人搵食的一个方向，北上，不要个北。21世纪10年代，香港人对国家的一种态度，由中国城走到罗湖城，一个北上闯老的故事。2014年，一把雨伞从北上变成北上，一个属于每个香港人的故事。 Magazine 北上频道 D100 北京饭店主持杰斯首个个人 talk show 北上频道，日期2015年10月17日星期六和18号星期日，时间晚上7点至9点，地点是温莎公爵社会服务大厦一楼礼堂，地址香港湾仔轩尼斯道15号，讲者杰斯，节目北上频道的主持。票价 Regasin Rega Finance 会员港币250元，非会员港币350元，名额每场300个。报名方法请将姓名、联络电话、报名人数、Regasin 或者 Rega Finance 登入名称电邮至 gotocn@regasin.com.hk， 题目为不上频道，三个工作天内会回复阁下的电邮，一切以完成付款程序为优先。 今时今日真话有价，无论是 Regasin 定是 D100 都需要筹集经费才可以继续营运下去。撑这个 show 等于撑 Regasin， 亦即是撑 D100。 10月17号、18号杰斯约定你不上频道，不见不散。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的是 rega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电台。 来到这个呢星期日9月13号晚的北上频道啦。 是啊。 咁呢就今晚呢就第一节就只是我和阿迪的。 嗯。 咁刁曼流下一个礼拜可能会见到佢㗎啦。应该。咁呢个礼拜呢就上个礼拜我哋就announce 咗出嚟啦，就我个Tech Talk Show 啦，不上频道啦，不要个不啊，咁咧就出咗街啦，咁啊一个礼拜啦，咁啊首先先多谢买咗飞嘅人先啦，OK， 咁啊好多买咗飞嘅人，咁啊有都好多问题都有问过嘅，问我会喺个 show 度讲啲乜嘢啊，咁啊最紧张就会唔会讲粗口啊，咁就都唔会为讲粗口而讲粗口啦，吓咁就咁答你。咁如果讲到689就好难唔讲粗口㗎嘛 ,ok。咁再提一提大家啦，10月17号、18号晚啦，咁就係呢个温莎公爵社会服务大厦一楼礼堂。咁有啲相我都摆咗上 Facebook 啦，呢个礼拜我哋又去个 studio 度影相啦。咁啲相其实陆陆续续呢稍后都会出㗎，因为呢其实仲有啲 poster 会出嚟啦，或者你买咗飞嗰啲呢就啲飞其实下个礼拜呢就应该都会陆陆续续就会 印好 安排㗎，印好咗之后呢就阿迪就会安排，即係会 send 出去。即係如果你買飛嗰啲，咁所以咧就印刷品啊會陸陸續續咁樣出嚟啦。咁仲有咧就另外就 D18 嗰邊咧，亦都應該會 expect 咧就會喺15號之後咧嘅時間咧就會喺D18 上環站嗰邊亦都會賣飛啦。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踊跃啲支持下啦，咁个 show 嘅准备呢其实呢就已经开始咗㗎啦。咁所以呢即係我喺我自己嘅 Facebook 度都留咗一句说话，就係开始进入一个 作战嘅状 态。 咁啊，跟住就亦都會稍後，譬如話仲有亦都會多謝 Kelvin 啊、阿的、阿京一佢哋有幫手啦。咁譬如稍後我哋都要開會啦，咁啊傾一傾一啲個 show 嘅安排嘅嘢啦。咁等等啦，咁所以咧就你有冇嘢補充啊？ 冇乜補充啊，買飛咯。 OK， 係啦，咁希望大家真係認真支持一下啦。再講一講嘅就係、是、收入咧就大部分都係會即係擺翻落去 Regazine 同埋 D 一百加油二千嗰邊嘅經費嘅。咁所以咧就除咗撐我之外咧，就希望大家可以撐下網台。咁啊冇錢就冇得閒㗎啦。OK， 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可以幫下手啦。 係， 好啦，咁啊今個禮拜翻嚟咧就都要講下呢、這個，都係繼續講下啲經濟嘅嘢啦。咁啊呢個李克強就 哦去咗歐洲喎、 啊，唔係歐洲嚟㗎嗰度， 達 你又搞錯啦， 係喎、啊，達沃斯， 好多人都搞鬼錯㗎。係 啊， 嗰個論壇叫達沃斯論壇，係咁啊，達沃斯論壇咧其實每年都會舉行一次嘅。咁達沃斯咧就係、是、其實咧就係、是、Davos 咧就係、是、喺瑞士嘅、 啊， 你又冇搞錯嘅。咁但係咧就呢、這個論壇咧其實就應該如果我冇記錯喺温爺爺嘅年代開始搞嘅。咁然之後咧就成個論壇咧都係擺喺中國嘅。咁我然之後咧就每一年咧就係、是、應該係天津辦一年，跟住大連又辦一年，咁啊輪住嚟嘅。咁所以咧就譬如話上年係天津，今年就係大連，咁所以今年咧就係大連嘅。 但上年係咪大連㗎？ 上年應該上年都就係天津啊嘛。 哦， 係啊，上年天津都話今年咪大連咯。 哦， 係啊，做乜嘢咧？ 唔係今年就 又諗起啲 今年係天津都搞唔到啦， 係嘛 ？OK， 係 啦， 好彩啦，好彩今年唔係天津啦。咁所以咧、那個 show 就嗰、是那個。嗰、那個 show 或者個論壇就喺呢個大連啦，咁、啊、主要咧揸莊咧就其實就係大陸嘅，咁、 啊、 之後咧多數去嗰啲國家咧就主要都係啲金磚國家嚟嘅，咁啊啲新興國家，咁啊仲有英美好似都有啲人會去嘅，咁啊都係啲有頭有面啊，啲經濟仲喺經濟嗰個範疇嘅人去就比較多啦。咁啊，今年就9月9號至到11號，咁啊焦點咧，其實都係大家可能如果有留意嘅話咧，就都係李克強就講咗兩日嘅嘢啦，即係有9號、10號都好似分別有講嘢，咁、今年就比較多人即係留意。究竟佢講過啲乜嘢咁？啊，因為大佬即啱啱又閱兵完啦，咁啊閱兵完，跟住個市又好翻少少啦。即係我講緊個股市 啦， 咁個焦點就喺第三季嘅經濟增長度啦、啊，第三、第四季嘅經濟增長啦，咁同埋就係話保唔保到七啦，仲有人民幣個貶值啦，嗰、那個問題啦，咁好多嘢咧就喺個論壇度都有佢都有提及到嘅。咁我諗首先要講嘅咧就係、是。佢就我諗好充分去利用今次嗰、那個即係嗰個機會，因為今次因為個論壇其實大部分都係對住啲新興國家，咁呢啲新興國家咧，其實譬如話喺近期嘅人民幣貶值嗰度，其實係受傷啊嘛，大佬。咁所以咧就作為大佬嘅中國，咁啊，梗係要出嚟即係講翻啲説話啦，安撫下大家啦，同埋即係講究竟啊。即係究竟未來嘅走向係點樣啦？使唔使放曬啲人民幣啦？等等啦，咁呢啲咁嘅嘢啦。咁阿的，你有冇留意呢一個論壇啊？ 有睇講嘛。咁啊，第一樣嘢嘅就係、是、走出嚟都幾大佬 feel 格啦。 咁、 okay? 都係大佬嚟㗎嘛。 咁啊，因為對住全部都係一紮新興國家啦。咁啊，第二樣嘢嘅就係、是都幾將三閱兵前嗰兩個禮拜好多嘅負面消息一鋪過地澄清翻又好，乜嘢都好啦。即係 Leslie 佢講嘅，包括個經濟 ，OK， 一定唔會好似 AM730咁， 唔會硬著陸， 係啦， 即係今次係啊。 系啦，咁啊一定唔会硬着陆啦。咁、第二样嘢，个人仔一定系唔 会点样贬值去， 不会贬值够出口， 够出口。 呢、啊這个又系李克强讲啦， 系啦，咁、嗯、最主要系呢几方面啦， 系啦。嗱，讲下其实诶，佢讲过边几样嘢嗱，重点我哋又可以提一提啦。咁、嗯、啊，大约有五六样嘢嘅，咁啊，大。阿迪可以 comment 一下啦。第一樣呢，佢就話中國嗰個經濟嘅支撐呢，就唔係獨木一根，而係四梁八柱，即係話呢，唔係靠喐碌木去撐你成間屋，就呢間屋呢就有四條梁八條柱嘅，佢有好強嘅抗擊能力同埋柔韌性。咁啊，中國嘅新型工業化、資訊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進程咧，就處在一個咧深入推進嘅階段，混含著擴大內需嘅強勁需求。中國地域幅員遼闊，而且產業咧就類型多樣。東方不亮就西方亮，這業不興就那業興。中國經濟嘅支撐咧就並非獨木一根，而係四梁八柱，具有好強嘅抗擊性能力同埋柔韌性。 嗯， 係啦，咁呢、這個即係、就是、你又點你點睇咧？認唔認同阿李克強講呢樣嘢咧？ 嚇、啊，肯喂，肯定係獨木一根嘅喎，冇咗共產黨撐乜嘢先？ 係咪先？嗰碌木就係共產黨， 好明顯啦。 係 係啊， 佢講緊嗰幾樣嘢就係即係少嘥氣啦。新型嘅工業化。資訊化、城鎮化， 內需問一問啊，內需問下九月，即係老實講，九月三號嗰幾日嘅假期，一個短假期，成班人去咗邊仲好啦？內地嘅國民係啦，即係究竟係喺中國裏頭消費啊，定係全部人都走曬出去？ 係內需嗱，即係理論，佢只係講咗個理論啦。我諗頭先個 point 咁、就只係話，即係如果你嗰個工業化、資訊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個進程係真係一個處在一個深入推進嘅階段，咁當然啦。咁你嗰個內需嘅強嘅就會一定有一個好強勁嘅需求啦。咁、但係個問題其實就好簡單，就係話而家你嗰個工業化。嘅處在一個轉型嘅階段嚇、一個樽頸，咁呢個已經係即係棘住啦。咁你話資訊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呢啲，咁就其實你城鎮化、農業化、農業現代化都其實一早都已經做咗喺度啦。 你做咗喺度，但係個問題係嗰一忽對於個 GDP 嚟講唔係一個好大嘅貢獻，真正正就係反而個工業化嘅問題。咁個工業化嘅問題好簡單一句就係、你 Make in China 個 brand 做，你永遠冇人相信你都做唔到啦。講完㗎啦，即係個內需好。个内需系，如果你真系 keep 到个内需嘅话，啲人就唔会走出去消费、一定系留翻国内。 今个礼拜我睇嗰单新闻啊，咁啊已经可以好反映到呢样嘢啦，就系话呢个深圳呢个华强北嗰度系咪先？就系呢个咧，关于呢个 Apple Shop 系 啊，几靓呢个名。咁啊有单新闻咁讲嘅，咁佢就话。喺華強北啊，如果你而家即係譬如話你想創業嘅話咧，咁你啊揸住3萬-4萬蚊啊，咁、你上到去咧就租個鋪位啊，咁、然之後喺華強北咧，你就可以揾到啲人咧就幫你咧將間鋪咧打造成一間咧 Apple Shop 噶啦，咁、咧就點樣打造咧？譬如店面啦、啲招牌啦，甚至咧就係啲員工嘅制服啦、等等嘅嘢，同埋產品啊，翻版嘅 Apple 電話啊，即係 iPhone 啊、插電啊，全部一應都可以供求俾你。咁然之後訪問翻 Apple 就話即係。是啊，我哋知道啲咁嘅事啊，咁但係點啫？你有佢扶咩？你冇佢扶啊！咁佢話好簡單，我哋喺全個深圳淨係得一間 Apple Shop， 但係成個深圳就有幾十間 Apple Shop， 咁所以啊，即係咁樣嘅一個即係環境，其實就唉，大家點樣去創業啊？點樣成咧？ 唔係同埋同埋再補充一點嘅係，你內需其實呢個禮拜又係掛，即係如果你再。深層次啲去睇嘅就係你又係刮咗大陸一巴嘅，就係、是好 Apple 發布會 6S 出嚟啦，跟住成個中國都討論緊 6S 買唔買，究竟嗰隻粉紅色，然之後又有炒價啦。個問題係上一個禮拜嘅時候，即、就、係、是、Let's say 大陸手機，無論係美族又好咩都好，都出新手機，但係冇人提嘅。 即係你講完㗎啦， 係咯， 講乜嘢 又係追逐， 你都係追緊外 呢個美國製造， 係 啊，而唔係一個中國嘅製造，咁呢、這個呢、這個所以係好難去改變嘅。嗱咁啊，聽埋阿克強有咩講，繼續講啦。嗱咁啊，另外一樣咧，頭先提過就係不會貶值救出口啊。咁佢就強調咧，中國咧就冇超發貨幣，未來亦都絕不打呢個貨幣戰。咁佢話中國中央政府咧嗰個赤字率就好低，調控工具又好多，咁啊亦都冇超量增發到貨幣。人民幣市場化改革嘅思路咧就係咧保持呢個基本嘅穩定，實現可自由兑換。政府調控嘅底線就係咧。不發生系統性嘅金融風險，呢啲真係阿媽係女人嘅啫喎，大佬嚇咁啊 赤字率 有冇超發過貨幣先？ 喂，冇人 哇！即係如果咁都叫做唔超發咧，咁我真係唔知咩叫超發咯。即係由今年年頭開始計起啊，嚇咁你幾次減息啊、降準啊？啊，跟住然之后股灾啊，印银纸啊，大家其实而家都仲喺度估估下，你究竟印咗几多出嚟嘅？ 系啊， 咁所以 唔系冇超化，你个通胀都系二啫嘛，系咪先？冇去到二十啊？ 系 OK， 是其实佢做到二已经好离谱， 系 即系嗰个已经系假数嚟噶 ，OK 啊，咁因为长期企住都一点几噶嘛， 咁你 咁啊要做翻个通胀出嚟， 咁你 话俾大家听咧，个货币冇通缩啦， 系啦， 啊呢样嗰样， 咁你个政府嘅。即系冇赤字啦，你有咁多印刷机，点印？ 冇错， 点印？ 中央 都系噶， 咁梗个中央政府梗系冇赤字噶， 系啊， 但系佢唔讲嘅，佢讲少样嘢就系地方政府系好多赤字啊嘛，嗰下佢又唔讲，咁所以咧就吓，即系大好友嚟噶呢个黑强，咁啊继续睇埋咯， 同埋讲， 你讲埋先， 今个礼拜又系，即系因为可能真系呢个九月九至十一呢个论坛嘅关系，你见到礼拜四嗰日下昼大约两三点，哇个离岸啊， 哇犀利啦，呢个 呢下一定要听听讲一个， 系啊呢个，因为我哋系啊，我哋可以逐点啊讲下金，即系讲下啲现象啦。个离岸其实就应该发生喺九号，因为十号嘅，我唔记得咗啦。咁就 礼拜四咯， 系啦 礼拜四 嗱即係又要解釋翻啦，即係個官價大約而家企住人民幣對美金大約企住就六點三幾度啦。咁但係我哋都講過啦，因為你喂大家對你個貨幣冇信心嘅時候，你在岸嗰個係六點三幾，咁離岸嗰個咪扯開咯。如果你睇翻再上一個禮拜，其實扯到成千點子咁滯噶嘛。咁一路就企住六點四幾度啦，咁就扯得好遠噶嘛。哇！突然間咧，你見到咧。个离岸价咧系咁飙啊，系咁升， 飙上嚟， 系咁飙上去，到最后咧系拉到咧在岸同离岸咧差大约系200点至200点至到 嘅， 六点三九几，6.37几咁样，类似系咁样嘅啫。咁呢个即系咁后屘，其实佢都认咗，其实都唔系认嘅，其实都唔系官方嘅，咁但系就。 唔使讲啦，陈德霖讲咗啦 ，OK 就 陈德霖讲咗系嘛？ 陈德霖讲咗啦，话如果内地嘅政府操控个人民币嗰个价格系冇所谓嘅，一个国家维护货币嘅表现嚟嘅 ，OK 吓咁嗱，佢就唔系动用，我谂佢即系有传闻咧，就系话就透过。外面嘅中資嘅大行咁、就去買啦，但六點四四度開始就買，係咁買人民幣，咁跟住然之後咧就係咁扯到去咧就去到六點三幾咯。 係啊， 咁呢個釋出個咩嘅信息先？我想問下迪 強國不人民幣不會跌， 係啦，呢、這個咧就係配合翻咧喺個論壇度咧。阿克强咧吓解嗱，都系发生喺差唔多同一时间噶。其实就喺个论坛度，佢话咗不会贬值救出口，中国没有超发货币，即刻就做嘢嗰人， 就做嘢， 即刻就做嘢。咁咧，然之后咧，哇，即刻夹高翻个人仔。咁咧就暂时就冇贬到。但嗱呢、這个咧就真系要讲定俾大家听啦，大家真系要 bear in mind。其实我够胆讲出嚟咧。我都覺得應該咧，都差唔多係冇甩漏，真係記住，你而家手上有人民幣，唔該你放咗佢啦。我哋都差唔多，我同阿迪都差唔多收到係 同一 個風嘅。OK， 嗱話俾你聽， 阿克强系话俾你听咧，佢唔会持续贬值个人民币。 嗯。 不过咧，佢唔记得话俾你听咧，就系咩咧？佢唔记得，所以我帮佢提翻你嘅啫。佢会一次过大大力咁样贬个人民币嘅。 系啦。 咁我哋收到风嘅。嗱，而家6.4几啊，对美金，可能目标系7.3啊。7.3喺不久嘅将来嘅，可能系今年年尾或者系。是五中全会之后啊 ,ok, 咁就 7.3 咪即係咩意思呢，你而家喺条街度唱緊人民币唱緊大概几多度啊 ?83。 83度啦。係啊。咁就将会呢会变加多10蚊啦。 93 度啦。ok, 然之后呢你揸住张港纸下年年头上到去可能就去食饭啊或者去冲凉揼骨呢是不用唱人民币的啦。 会收返港纸。 会一对一收返港纸。 收返港纸啦。 可能很快会见到。 对啦。 咁所以呢嗱即係提定你哋先啦，有你仲諗住做人民币定期呢，咁你自己找死嘅啫。 嗱搵。 即係你外国咁就冇办法啦。 提多少少。 我唔到你。 提多少少历史。94年内地做过一次嘅，自己 check 返历史啦。 嗯。 一铺个扁。 係啦。咁所以提一提啦。OK。咁啊。 好。第三 佢就话啦，中国经济唔会出现压降率，咁有信心实现呢今年嘅经济增长目标呢係达到 7% 㗎。咁呢就克强就讲咗八个字叫做仍有波动就势仍向好。咁咩叫仍有波动呢，即係话呢佢话中国经济呢正处于一个新旧动能转换阶段啊，唉，犀利啦！即系咧，嗱呢啲解读咧，佢花好多晚去写出嚟噶。咁佢话实现制造业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嘅升级发展，同埋从过度依赖投资拉动咧，就到呢个消费与投资协调拉动嘅转换。咁啊，系一个咧充满阵痛、十分艰难嘅过程。呢、這个期间咧，经济增长就难免会有啲波动起伏，这个呢是调整转型时的一种正常的现象。中国经济转型呢实现了一个呢结构优化，服务业占增长的半壁江山，高技术业的产业呢增长呢就快于整体的水平，文化旅游等服务产业呢就需求旺盛，势形向好。咁咩叫势形向好呢，就是中国经济结构呢加快优化。一组抢眼数据足以说明事实，咩嘢抢眼数据呢，佢话个消费占 GDP 嘅比重呢已经超过咗 60%。服务业比重呢亦都接近50%。高科技嘅技术嘅产业呢嘅增长超过咗 10%。就业稳定，上半年完成咗70%嘅新增就业目标。哇，一段咁长嘅说话呢就只係令我諗起三个字嘅啫。 咩 大跃进。係呢三个字啦。嗱即係佢大跃系讲咩呢，嗱佢讲緊呢仍有波动，就即係话呢其实呢嗱我哋你唔使驚，绝对冇硬着陆嘅。即係呢嗰、那个只系呢我你都系揸住一个樽。不过樽呢嗰、那个形状我哋而家即係諗住改佢啫、即係由一个红酒樽我哋想变到佢做一个葫芦形咁样嘅樽。咁喺呢个变化过程里面当然啲阵痛啦，但你唔使驚，佢仍然都系一个樽嚟㗎。咁呢种呢就叫仍有波动啦。咁势仍若向好就系咩，话个势完全系好啦，个势系咪先，你真系唔使驚。你越讲喂越咁大声讲。你越驚，我想話俾你聽啊！即係佢話咩？喂，你睇下，我哋有一組好靚嘅數據，喺個 GDP 度咧，嗰、那個消費嘅比重就已經超過60%，即係話咩？今時今日咧，我哋個 GDP 嘅增長咧，有60%係唔係靠兩頭馬車嘅，係、靠內需嘅消費好強勁，跟住仲有咩啊？喺個消費嗰度，服務業啊，嗰、那個比重接近50%啊！即係话咩，我哋已经成功转型咗去呢个第三产业啦。哇，几犀利啊。跟住仲有 唔使驚製造業低埋，因為呢我哋呢以嗰個今年嗰個高技術產業增速呢已經超過 10% 啦，嗰個增長啊。咁仲有唔使驚我哋啲人冇嘢做，因為上半年我哋已經完成咗我哋嗰個就業目標嘅七成啦。嘩，咁你即係都係嗰句啦，好似教會咁啫，哇，大家都做過教徒，不要問， 只要信， 只要信，你信咁就好掂㗎啦。如果你質疑嘅，咁呢就另作別論啦。OK， 喂，但佢其實都講咗好多事實出到嚟㗎喎。 哇，你覺得你有講過事實咩？我真係想聽你講係有咩事實先。 諗深一層，高技術產業增速超過 10%， 係 高技術產業。个比例几细啊？ 系由零去到去， 但系个问题，你由零 由零去到 上10%，其实好少嘢嘅，你谂深一 层。但系好系咯，系咯， 即系你唔系， 所以咪就系呢啲咪假数咯。 系啦，即系嗱 ，OK， 即系你本身好细，其实你搞极都好，你都系得个10% 增长。 系， 然之后完成七成嘅新增就业目标。 嗱，完成七成嗰个新增目嗰个新增就业目标咧。嗱，就要讲翻佢都喺论坛度有提过另外八个字啦。呢八个字都系黑强诶金句嚟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啊嘛， 系啦， 系咪？就喺呢个度啦， 系 啦，咁咧一系列嘅举措啊嘛，包括持续呢个推进简政放权啊嘛，放管结合啊嘛，优化服务等改革啊嘛，减免小微企业嘅税费啊嘛，建立创投呢个引导基金啊，呢啲咁啊做咗呢啲嘢咯。 最重要， 佢喺论坛度最重要讲咩啊？佢话中国而家每日有1万多家嘅市场主体注册， 系啦， 哇，一日喎，每一日喎，即系30日有30万个商业登记， 系啦， 即系咁啊，话几犀利啊，大佬，咁佢话佢哋就成为呢个稳增长、促就业嘅主要力量咯。咁你问题都系嗰句，不要问，只要信咯。 咁我又信嘅，咁某程度上。几多微点 系即系我都信嘅，咁你每一日好多人创业系咪先？咁啲人冇嘢捞就走去创业噶啦， 系啦。 咁你喺呢个阶段佢未破产，佢都系就业紧噶嘛。咁所以啱嘅，唔好话黑强错。OK 啊，咁啊，所以咧佢几过瘾噶。咁啊，第四咧就短短地啦，佢就话咩？中国唔系一个世界经济风险资源，而系一个世界经济增长嘅动力。动力源之一 ，OK， 咁啊，即系驳斥翻啲人就话呢个中国制造即系呢个金融嘅风险啦，啊，咁啊呢个你认唔认同啊？ 佢死咗都几大镬噶， 边个？咁系啊， 中国死咗好大镬噶，欧洲冇三分一，日本冇一半，东南亚冇八成， 差不多 个消费。你谂下，走晒过去晒嗰边， 系啊， 其实好大镬噶，即系呢几笪地方系啊。 咁啊，仲有讲埋咧，就中国会加快呢个推进呢个结构性嘅改革啦。 唔明噶呢句 吓，又喂唔使明， 乜嘢叫结构性改革？ 嗱，好简单嘅啫。 结构性问题喺一个人度 啫。嗱，好劲我嗱，我咁样话俾你听，我会咁样解读俾你听，改革两个字 ，OK？ 嗱，呢两个字咧，真系可圈可点嘅，即系共产党咧，由呢个1949年开始，去到2015年66年啦 ，OK？ 你喂，真系未停过，不断都系讲紧改革嘅。咁最初期老毛年代嗰啲嘅所谓政治改革，其实就系啲运动嘅斗争啦。到唔好讲啲咁远啦。呢30年经济改革开放系咪先？ 系啦， 由邓小平开始。一路都系经济改革，但你发觉有时好多时中国人系唔会问嘅，就系、是、喂，咁究竟几时改革完呢？嗱，冇人问呢样嘢，咁到今时今日仍然系喺度讲紧改革，不过呢黑强就加多三个字，就叫做结构性改革。OK， 嗱，最近呢其实呢你就会睇到一样嘢，即系咧又睇翻一啲阴谋动乱咧。唔係即係朝宮廷政變啊、權鬥嗰啲嘢咧，咁咧就亦都講過一樣嘢咧，就最近喺9月啊，都係喺上個禮拜嘅事嚟㗎嚇。我記得啲唔記得啲咧，咁咧就黃岐山又出席咗另外一個活動，那個活動咧就係、是。 又係有啲外國友人嘅，即係又係嗰啲咁嘅哈薩克啊，或者嗰啲第三世界嗰啲咁樣，我唔記得個活動係乜嘢啦。咁喺個活動度咧，就煞有介事啦，黃岐山咧就講咗一樣嘢，就差唔多都係我諗共產黨咧咁耐以嚟咧，喺四九年以嚟咧，真係從未講過，就係話咩？大家要有呢個咧，管治性嗰個合法正統與否嘅一個 討論 危機嘅處理啊，危機嘅感覺啊。 明 ？OK， 喂，佢講緊乜嘢咧？簡單嚟講就係話，佢話俾中國人聽，或者話俾共產黨，自己中國共產黨聽，大家要諗下嗰、那個我哋得到呢個政權啊，嗰、那個 合法性 與否嗰樣嘢，其實係要有一個危機嘅憂患喺度。呢樣嘢點解會無端端講句咁嘅説話出嚟呢？其實嗱，佢有後著嘅，個後著就係咩？佢首先有解讀到，但係好簡單嘅啫。佢就話：喂，佢唔係同你講翻1949年佢點樣打個內戰，然之後嗰個政權，然之後得點樣得翻嚟？佢好簡單，黃岐山就係講，佢話：喂，中國共產黨嗰個政權嘅合法性其實就係受於人民嘅，咁呢個即係阿媽女人，即係廢話嚟嘅。但我想講一樣嘢係乜嘢呢？我睇完佢呢一段咁嘅説話啦，佢當然啦，佢唔會無端端即係順口溜咁樣咧，整一句咁嘅説話出嚟嘅。呢句説話咧係一定有阿習嘅即係認受喺入邊噶嘛。咁我想講翻，我想翻翻嚟講嘅就係咩？我可能 get 唔中，但係我覺得。我覺得咧呢句嘢咧係同你頭先講話，喂點樣去解讀中國仍然要加快推進結構性改革嗰樣嘢？嗱，點樣解讀咧？喺1984年之後 ，OK， 即係呢個鄧小平正式即係掌權之後，跟住然之後都係推動好積極去推動嗰個經濟改革㗎嘛。咁然之後喺共產黨入面其實就有兩個派別㗎嘛。兩個派別呢其實呢就係呢個改革派啦，同埋呢個保守派啦。喺嗰個年代呢嗰、那個改革派呢其實就係其實都係代表住一種即係點講呢，嗰個經濟對經濟改革嗰種積極㗎。你嗰個積極性，如果你唔係反對改革嘅，唔係陳雲嗰派嘅，咁然之後呢嗰派就叫保守派啦，反對呢個改革。咁一路然之後呢就將佢二分法咁樣呢，將黨內嘅派別就分開做改革派同埋呢個保守派㗎嘛。其實你去到今時今日呢，我想講呢，黃岐山突然間提一樣嘢出嚟，就話中國嗰個政權嘅認受要有呢個咁嘅危機憂患咧。其實佢係想係煞有介事提翻出嚟咧，就係話喂，如呢個合法性嘅管治當然固然重要啦，同埋就係話大家作為共產黨人要珍重呢一樣嘢啦，同埋就係話咩？喂，你如果再繼續腐朽落去，係會。即係個黨咪會亡囉，所以即係俾到一種呢俾到一種理論上嘅支持過往嗰兩三年習近平做緊嘅即係打黑啊，仲有就係即係譬如嚴紀啊呢啲咁嘅嘢，佢俾到一個理論上嘅支持啦，同埋帶出一個訊息就係咩呢？跟住落嚟其實嗰個改其實喺今時今日仍然都有改革派，同埋未必叫保守派，或者嗰个保守派等于咩？简单讲，改革派就等于今时今日嘅太子党，即係习近平啦、黄岐山啦、刘源啦、刘亚洲啦呢班咁嘅人。而嗰个今时今日嘅所谓叫做保守派呢，就其实就等同呢个呢常外邦。咁呢又将即係继续呢可以利用改革呢去继续即係巩固自己嗰个权力㗎嘛。我唔知大家听唔听得明啦，不过呢即係呢个呢可以再继续深唔係继续可以睇一睇㗎。其实睇一睇即係会留意住呢，睇下呢嗰个所谓呢即係呢个管治权嘅合法性啊。 那個危機憂患呢，其實呢遲啲應該呢會有具體嘅文章呢會走出嚟㗎。咁呢個可以大家再睇睇啦。咁另外第六樣嘢李克強講呢，就係、是、中國經濟呢就係、是、緩中趨穩，穩中就向好，穩中呢就有難啊。中國嘅改革紅利仍然係持續推進經濟嘅成長，作為世界最大嘅發展中國家，要繼續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呢個推進結構性嘅改革。啊，有咩黐線呢？你覺得 咩叫穩中向好，穩中又難？ 哦，嚇，咁啊，即係都係話俾你聽，件事唔係好容易辦到嘅。咁而家即係嗰個下行嘅壓力係好大，咁所以喺穩中呢係會有難嘅，咁但係呢唔使驚，我即係好似變咗解簽佬咁樣發覺。咁仲有即係佢話中國改革嗰個紅利呢仍然都係會持續呢，係即係會推進嗰個經濟嘅成長嘅。但係呢我覺得最可圓可點呢，就係、是、呢無論中國點大，中國仍然都係世界最大嘅發展中國家嘛。呢個先盞鬼。即係幾時佢先變咗一個呢係 已發展國家。 已發展嘅國家呢，咁呢個佢自己定義㗎。咁所以就話喂，咁呢個咪就係囉，你如不能將中國定義為已發展國家㗎嘛。如果唔係個黨點樣繼續去改革去發展呢，係咪先。咁所以呢永遠中國都係一個發展中國家嚟㗎、發展到你個地球即係摧毀為止，咁就為之完囉。咁主要呢其實就講咗即係呢六七樣嘢啦。咁簡單嚟講呢，成個論壇呢李克強呢都是一條大好友嚟㗎啦，就話俾大家聽中國嘅經濟冇問題啦，佢繼續可以保到七啦，呢、這個人民幣呢就唔會持續貶值啦，咁仲有呢亦都放咗啲風出嚟，就係、是、爭取緊入呢個 SDR 啦，呢個 SDR 中文叫咩呀，叫做國際貨幣認可啊，哇！點解當年都諗亂啦？即係國際認可貨幣 ，OK， 一籃子嘅國際貨 特別提款權 啊，特別提款權 ，OK， 咁咧就咁，但係喺呢個咁嘅動作裏邊，就更加其實佢就要需要即係。其實就係要更加要需要貶值啦，如果唔係 IMF 嗰邊就唔會俾，即係唔會俾佢加入去 SDR 啦。咁其實呢個係雙面印嚟㗎嘛，如果你繼續係咁貶，如果係真係持續又好，或者一次過大幅度去貶值個人民幣呢，其實嗰個資金外逃係更加犀利㗎嘛。咁呢個所以就咁呢啲大致上其實就講咗呢一啲咁嘅嘢啦，唱好中國啦。咁但係我哋都講啦，即係如果你問翻我同阿迪，我哋都系俾咁嘅忠告你嘅。其實未來呢半年至九個月咧，即係中國嗰個經濟最關鍵嘅，睇幾樣嘢啦，都係睇就係、是、實體經濟行唔行得喐就一定就一緊噶啦。OK， 咁呢個係令人擔憂啦。第二就係話個內銀唔好爆啦。 系 啦 ，OK， 我成日都講呢樣嘢，個內銀真係唔好爆。其實個內銀係爆咗，但係咧。唔好養出嚟， 係啦， 一養出嚟咧，就真係即係天冧咁滯啊！呢個係我覺得係第一個關鍵。第二個關鍵嘅就係嚟緊嘅互聯互通一路一帶啦，究竟係行唔行得喐啦？咁呢個其實你可以講下喎，即係你睇唔睇好個互聯互通一路一帶可唔可以行得喐啊？ 一路一帶東南亞已經好大嘅阻滯啦。OK， 之前見到泰國嗱，要咁樣拆嘅，數翻少少，講翻少少，數翻少少嘢嘅就係九月三號閱兵之前，一路講緊南韓會唔會最後去中國閱兵 ？OK， 咁最後朴槿惠去過咗去啦。某程度上其實好簡單一個原因就係美國控制住成個中國呢個部分嘅喺東亞地區事務上得兩個國家，一個就係韓國，一個就係日本。咁而最後特別係見到依年幾兩年嚟，就係話美國係好縱容日本嘅，包括就係你見到日本其實個 yen。一嘢變咗四成落嚟，冇人嘈佢噶，唯一大家都係嘈人民幣啊嘛。OK， 咁當然美國放咗啦，放即係美國放佢一馬啦。咁但係你見到韓國嗰、那個成個韓國嘅經濟就好大影響啦，因為同一個競爭者嚟嘅，呢個好簡單。咁落到去就係話咩？你見到日本好明顯就同中國以一個超低即係。自物鬥窮人嘅價錢去搶成個一路一帶個概念㗎，特別係高鐵個市場上面喺東南亞地區，泰國已經斷咗一橛㗎啦，已經。 咁印尼亦都有可能會觸礁，咁即係話一路一帶未必行得通嘅。咁呢個就一切要等嘅，就係話 OK， 究竟出過完咗開完個會11月，過埋個春節之後，三月做唔做到，做唔做到嘢啦？做唔到嘢，咁就真係一個好大嘅煲。就唔知點算啦， 係啊，係啦，咁所以呢個係好關鍵啦。咁啊，其實黑強喺一路一帶方面咧，喺個論壇度都有提及到嘅。咁啊，有人問佢就係一路一帶是否會輸出一啲落後嘅產能啦 ？OK， 咁啊，因為呢個都係大家幾擔心嘅一樣嘢。咁啊，黑強個 係咁啊，唔會喎， 係 咁啊，真係唔會，我覺得 點解咧？你答先啦。 嗯，我又覺得佢剩翻嗰扎嘢其實唔係落後噶，即只不過係多咗出到嚟嘅，未必係好似六十年代大躍進嗰陣時做咗好多一 啲 劣質 嘅 嘢， 鋼鐵咁樣係咪？ 我覺得唔會係嘅。 O K， 係 啊， 咁嗱，咁啊，黑強嘅解讀係咁樣咁講嘅，佢話中國嗰個一路一帶嘅戰略咧，個目標咧就係發展更加均衡嘅全球產業鏈。咁啊，打造包容性嘅利益同埋發展嘅共同體。咁佢認為咧，中國嗰個定位咧就係引進發達國家嘅高端設備，再加上中國製造嘅中端設備，然之後通過三方嘅合作咧，就為發展中嘅國家咧提供一個價格較低嘅裝備。呢個咧即係工廠概念嚟嘅啫，即係話咧嗰個技術就由外先進嘅外國引入。跟住然之後呢，中國呢就利用譬如話平工人啦、或者就係仲有呢、這個即係中端嗰、那個技術嘅嗰個優勢啊，咁啊等等呢啲嘢，跟住然之後呢將佢再包一包，然之後呢就將拱入去第三世界嗰度，咁啊即係聽落去其實有啲牽強嘅，即係我覺得就如果你即係如果好簡單，譬如話好似以往其實美國同日本都做緊啦，細銀嗰啲咪做緊囉、其實根本就係、是、即係如果我係美國或者日本，我其實可以駁斥你㗎，喂，其實你搞個互聯互通一路一帶出嚟，其實係多嚿魚嚟㗎嘛，你而家同我搶生意㗎咋嘛，喂，我以往我細銀唔係咁樣做咩？我細銀其實一嘢我就可以 direct 將啲錢 funding 或者係技術透過細銀，其實就已經可以拱落去啲第三個世界嗰度啦。咁我點解又要經過你一個咩終端設備嘅咩中國製造，然之後先可以拱落去第三世界呢？咁所以呢即係咁佢有佢講啦，咁但係即係我哋嘅擔心呢，同埋嗰個關鍵就係話嗰個互聯互通呢，其實喺嚟緊呢，其實係可唔可以帶動，即係可唔可以行得喐？因為行得喐嘅話呢，中國嗰個經濟就會可以帶動到啦。譬如我哋講過一啲即將出去打國際賽嘅啊，呢啲咁嘅中信啊等等啊，咁你可以行到出去啊，同埋就係嗰個重型工業嘅好多譬如話涉及到能源啊、基建啊、鐵路啊等等啊，呢啲就可以行得喐啦，中車啊等等啊，咁好多都係。咁但係如果你一行唔喐嘅時候咧，咁就真係該灰啦，即係下年嗰個經濟增長點樣補啊，點樣成咧？呢、這個就即係。睇下黑強點樣去救啦，咁所以呢好嘢呢就大暫時就係咁吹住先啦，即係咁吹返到呢個禮拜，其實嗰個股市就好返少少嘅，但係即係其實就好多暗湧㗎，即係大家都要小心啲， 亦都解釋多一樣嘢啦，就係個股市好，即係呢 ,ok, 上個禮拜一二三四見到嘅就係可能真係為咗呢個會喺大連度開，亦都對住一大扎靚嘅關係，咁你就見到真正何謂抌錢出去救個市場或者救股市啦。咁呢幾日你係好明顯你睇到嗰下係真係國家隊嘅資金，唔係話噏出嚟千五億社保基金抌落去、退休基金抌落去，乜嘢其他中投啊嗰啲嘢抌落去，就唔係好似嗰輪咁樣囉。 係啊， 你見到啲盤係你真喎 ,ok, 重要嘅就係話你見到佢一做個場外嘅人民幣一嘢就做得返上嚟囉。 係啦，嗰下係最明顯嘅。 係啦， 即係喺黑強講話嗰一兩日。 係啦。 咁同埋就係、是、即係如果你話到最後個經濟真係行唔喐嘅時候，咁最後再出埋唔想出個招囉。 係囉。 咁幾萬億幾萬億咁樣抌落個市場度囉。又行返溫家寶條後路啫。 係啦。 咁所以即係 講嚟講去，如果你嗰個實體經濟真係行唔喐，其實就即係攞嚟搞嘅啫，其實就糖水滾糖漁咁啊，係咁啊誒。所以真係唔知點搞啦，休息一陣啦、我哋返嚟呢就唉唔好講呢個悶嘅嘢啦，返嚟呢就講下一啲呢，即係我哋搵咗嘉賓咁講下呢，即係中國嘅電影業嘅，咁呢就唞一陣呢返嚟呢聽日歌先，咁呢一歌今日揀嚟嘅歌呢全部挖嘅都係中文歌，第一揀中文歌而家就好難揀嘅，因為呢就要揀要篩選過唔係嗰啲狗唱嗰啲呢真係好鬼難嘅，咁所以呢就千揀萬揀啦，就揀返咁今日我都係揾返一啲呢即係中國唔係香港嘅港產片嘅一啲主題曲啦，咁呢套呢都係80年代嘅1984-85嗰啲年份我都唔記得，咁呢就係呢個黃泰來導演嘅一套電影叫緣分啦，咁緣分入面呢就有呢一隻歌就係叫緣分啦，咁唱歌呢兩個呢就是人嚟嘅，就唔係狗嚟嘅，張國榮同埋呢個梅艷芳，咁我哋聽完呢隻歌之後返嚟繼續第二節嘅北上頻道。 沒有一聲再見，沒有半聲淒怨，淡淡去淡無言，過去終於過去，留下了当初一切在怀念，每段美好的片段脑海一再闪现，是否能证实曾与他有缘，在困苦中百转，但结果在眼前，事实证实无缘，我已不敢再说来日可相见，处境可会改？